想见也要找

再想往事重提，只是心动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或许我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再次怜悯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，我想拥有你所有的一切。应该是我不该问，不该等你再想往事重提，只是心动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

上，我心事静静躺，北风乱，夜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无边深霜。发光，侵蚀了我 眼眶。当那一首歌又播放，慌乱了方向，你不在我身旁，要怎么忘了你模样？我以为爱是继续远走的力量，再多任性我能原谅。我以为你会给我爱你的力量，不管结局怎样。我以为爱是继续远走的力量，在孤单中让我坚强，这次我不能让、哦、谁先选择离场、啊啊啊、我以为爱是继续远走的 现实中游走，我在回忆与往事中思索，我无法看穿你的眼眸，爱要多么深浓才算足够，爱恨交织占据了心头。藏不住多脆弱，我心有多痛，你不会懂。也许孤单沧桑了太久，才会让人忘了曾经感动。毫无保留却故作洒脱，执着守候你却沉默依旧，何时才能卸下了枷锁？手容我在你心中停留，相守别无所求。 江红尘俗世，你一叶孤舟。

在烟花巷，明显沙帽小，只是枷锁扛，锁链破袄寒，金线自狂肠，乱哄哄一方场吧。

前的那段时光，我不会让你去想他。时光，我不会让你去想他吗？ 八狗抱， 锦囊带着决心单， 你不畏不该闪就闪，耶呦耶呦， 就算得了倚天剑， 身怀神龙十八掌，也别硬闯龙门客栈，耶呦耶呦， 确定他是杨过，最好就别扮演小龙女，免得只等来一场伤心。 不要浪费蝴蝶，就要吹白云， 上网就能变情侣，哪里还留心辰掉下雨，千万要小心一片真 少林，也许他早就声名狼藉， 好多红颜知己，拥有光芒的气， 将书进化成简讯，亡命孤船生前又容易，说一百次我好爱你，用不了一身功力， 要慢慢修炼，太心机只会让武功全废，经过时间的淬炼，听得悟透爱的真言，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站在秋的路口，依偎秋的怀抱，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，看一季落花沧桑了流年。今天是10月15号，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此

过的事都应该分享，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。 睡不着觉。